在朝鲜先进有追悼民族元始祖檀君的传统仪式檀君祭礼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檀君是朝鲜建国始祖，古朝鲜是他建立的第一个奴隶占有制国家，当时占据东方的广阔领土，以强国闻名于世。自古以来，每逢檀君生日10月3号即开天节，在檀君陵或檀君色堂等有他遗迹的地方举行了檀君祭礼。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反动使节恶毒的阴谋活动与朝鲜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朝鲜民族的元始祖檀君曾在历史的风云中被埋没。可是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给采取措施证明他是实际存在的人物，并在出土和从科学上鉴定他的遗骨后，指导檀君陵改建工程，使之成为完美无缺的始祖陵。檀君陵位于平壤的江东地区，显得雄伟，每年在其前边举行开天节纪念活动，来祈愿祖国统一早日得到实现。